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在上个星期的节目里面，我们是介绍了俄国作家杜斯托耶夫斯基两部非常著名的作品的。一部就是《地下室手记》，上个礼拜我们讨论了他一个长篇的小说叫做《罪与罚》。今晚我们会继续杜斯托耶夫斯基其他的作品的介绍，主要就集中在1868年他一个的作品叫做《白痴》，以及在1871年开始是写作1872年写成的《群魔》。这两部的小说可以说是代表了杜斯托耶夫斯基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无论在生活或者是写作的成就上来说。而今晚和我们一起欣赏这两个作品的仍然是本地的作家邱世文先生。知道你对于杜斯托耶夫斯基所有的小说都是这么着迷，不单止就是一些著名的长篇，另外由他早期到晚期的作品你都是爱不释手的。我们今晚会介绍1868年他的作品《白痴》。其实去到1868年这个阶段来讲，对于杜斯托耶夫斯基可以说是在生活上面或者在写作方面是一个怎样的阶段。 他早期的时候我们讲过在西伯利亚流放，即是他卷入政治漩涡那件事呢，之前当然他亦都少年得志的，与这个穷人和被侮辱与被选者这两本小说都是隐喻文坛的当时的锋芒即是尽露。后来当然他经过这个流放这个事死刑啊这样，后来特赦啊这样，在西班牙回来之后那个人成熟了很多，就而且写作那方面也都成熟了很多。通常都是的，年轻人即是比较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看得也少，他当然就批评也都尖锐啦。好似酒咁样越老越顺啦，咁样杜斯托耶夫斯基嘅作品可以话係咁。其实佢可以话都係大器晚成嘅嗰一类嘅作家嚟嘅。咁就佢最好嗰啲作品呢可以話都係都係四十幾歲之後先至開始寫嘅，例如呢個《罪與罰》啦，《地下室手記》啦，以至呢個《白痴》啊，《受孤者》啊，或者呢個《群魔》啦，亦做啊，同埋《卡拉曼佐夫兄弟》呢，通通都係晚年即係後期大過咗先寫嘅。 咁相信咧，佢依一個咧可以作為一種典範，對於我哋呢啲年紀嘅人嚟講，所謂大器晚成都係永遠係一個鼓勵啊。嗱，我哋知道佢寫《罪與罰》嘅時候咧，正係佢哥哥啦，同埋佢自己嘅太太咧，都係相繼病故嘅之後。是一个困境，无论在财务上面生活上面都不是一个很愉快的日子。但是当他写完这个罪与罚，可以说是将他很大部分的精力完成这个所谓巨著，他的生活上面会不会有另外一些转机呢？ 佢可以，因為1860年代咧，就係喺俄國歷史上可以話得係狂飆時期啊，同埋亦都係社會有個非常之巨大嘅變動嘅。我哋知道1860年代就係俄國解放農奴嘅年代啦，咁社會可以話得係即係天翻地覆嘅，即係一時之間咧，成個俄國社會咧係失咗方向。咁無論喺政治體制啊、道德倫理 觀念啊，同埋大家嘅價值觀念都係莫衷一是，大家都唔知點去好。可以話得係咧，個個都可以寫一本《救國論》，但係冇一個人知道點做嘢嘅。可以。 嗱，邱世文，你剛才講到啦，六十年代可以話係我國呢個風起雲湧嘅時候啦。咁杜斯托夫斯基佢一路都有一啲嘅政治嘅主張嘅，咁會唔會隨住呢啲時局嘅轉變咧，而佢自己咧係放棄咗，或者係仍然堅持佢早期啲嘅一啲嘅政治信念咧？ 可以咁講，因為到而家仲未冇乜定論啊，即係西方社會嚟講咧，就話杜斯托夫斯基嘅人咧好先進啦，同埋好現代啊，或甚至乎超現代、後現代咩都好啦嚇。但係好奇怪喺俄國。或者而家講蘇聯，或者而家更加要講獨聯體啦，即係佢就喺佢本土嚟講咧，尤其是喺社會同共產主義嘅政權底下咧，盧斯托夫斯基一般係被認為係，尤其是晚年之後咧，被認為係非常之保守同反動啊，就而且係保皇添㗎，保宗教嘅咁樣，咁反而西方咧就話佢好先進，先進到連西方社會接受唔到，所以呢個盧斯托夫斯基嘅作家充滿矛盾嘅，好奇怪，即係睇你點睇嘅，或者我哋有機會可以探索到嘅，我哋一路喺呢個節目啊，咁盧斯托夫斯基無可懷疑咧，就喺呢個西伯利亞後西伯利亞時期咧，我哋叫做啊，個人咧喺無論喺信仰啊、藝術手法上同埋政治觀點、宗教觀點咧，無疑係起咗一個好大嘅轉變嘅。當然佢早年嘅信仰都仍然喺後期都帶翻喺度啦，例如佢對呢個天主嘅存在啊、邪惡嘅問題啊、永生呢個問題啦、啊，同埋善啊惡呢個問題咧，佢由細到大到死啊，喺佢嘅作品一個永恆嘅或者一堆永恆嘅問題嚟嘅，佢永遠喺度同呢啲咁嘅問題掙扎而冇定案嘅，可以話得係。但係佢過咗西伯利亞時期嘅觀點咧，就開始咧有人話佢，我亦都同意啊，就有少少即係比較依附傳統啦，尤其是係所謂佢嗰種咁嘅大俄羅斯。嗰種咁嘅觀點啊，呢個泛呢個斯拉夫民族嗰種咁嘅觀點，即係例如話要透過呢個苦難啊，先至可以救贖一個靈魂啦、啊，同埋俄國咧係有個神聖嘅使命要去挽救呢個世界嘅西方嘅影響、自由思想、西方嗰啲咁嘅唯物主義嗰啲思想咧，係始終係會毒害咗呢個俄國啊，咁即係呢啲咁嘅思想咧，慢慢慢慢喺後期更加見到出嚟嘅。咁當然杜斯托夫斯基咧就唔係一個潑婦罵街式咁樣批評佢嘅，佢係透過一個非常之感同身受嘅了解呢啲咁嘅思想咧，去批評佢嘅，甚至乎可以話得唔係批評，係佢係戲劇化活現咗佢嗰個矛盾同困境出嚟嘅呢啲咁嘅思想嚇。 咁喺你一個好詳細嘅嚇，對於呢個所謂後西伯利亞時期嘅杜斯托耶夫斯基嘅介紹之後，或者我哋用翻啲具體嘅作品嚟去做例子啊。嗱，譬如我哋今晚咧就主要集中係介紹1868年嘅《白痴》呢一部小説啦，嚇咁同埋仲有就1871到1872年間嘅《群魔》啊。咁呢兩部小説咧，可唔可以話？是很成功地帶出了他在這一段期間的思想上面的轉變。 一般這個杜斯托夫斯基的小說都是他呢就很多瑕疵的其實，但是他的瑕疵 很可能呢，我就認為呢就唔係話佢嗰個寫作技巧有問題嘅，而係話佢要針對嗰啲問題本身根本就係好難處理，而係需要可以話得係嗱，我哋以前講過佢嘅小説嘅特徵係有多聲度啦，佢俾種種觀點啊。同樣比重咁樣去發揮，而唔好似傳統嗰啲單聲道小説、説教式嗰啲小説，就係、是、有一個固定嘅觀點，而去壓抑其他啲異己嘅觀點咁樣樣。杜斯托夫斯基咧係好醒覺咁去做到呢樣嘢嘅，例如佢唔同觀點佢都俾咗佢嘅比重嘅，唔中意嘅人物咧都唔會話典型化咗佢，或者醜化、歪曲咗佢，或者木偶化咗啦。我哋咁講啦，即係個典型，咁佢就唔會嘅。即係我認為係嘅，杜斯托夫斯基嘅非常之高嘅。嘅成就嚟嘅呢一方面。 咁如果以譬如話1868年《白痴》呢一部小説為例，我哋又點樣睇到你頭先所講出嚟嘅嗰啲優勝嘅地方？ 啊，《白痴》呢本小説咧，嗰、那個故事咧，其實唔係話好複雜嘅。根據杜斯托夫斯基自己嗰個書信來往同札記咧，佢都係主要都係用一個故事，一個簡單嘅故事啦，去探索一個所謂絕對善良呢一樣嘢咧，究竟喺呢個現實世界行唔行得通咧？ 而如果佢失敗嘅話，佢喺邊一方面失敗呢？咁所以白痴呢個小說咧，係一個非常之戲劇化嘅形式同手法咧表現出嚟嘅。佢係關於一個沒落嘅貴族嚟嘅一個青年啊，一開場講佢喺瑞士養病嚟嘅，佢自細有洋癇症啦，同埋咧就個人天生好善良。淨係只係聽過自己嘅遠親係貴族，咁佢已經係沒落，冇錢嘅，得個名銜嘅啫嚇。咁佢咧就嚟莫斯科揾一個遠親，又係同佢一樣叫做梅斯堅。咁杜斯妥夫斯基嘅手法咧就好擅長咧，好似戲劇式咁樣，因為佢好中意戲劇嘅自己本人啊，所以佢嘅小説咧都好戲劇化。通常嚟講，你會發現佢例如《卡拉馬佐夫兄弟》啊，或者我哋已經講過嘅《罪與罰》，通常嗰個所謂主要嗰個劇情咧，通通係壓縮喺幾日之內嘅。嗱，佢啲書可以過一千頁，但係嗰個劇情咧係幾日之內嘅，幾日之內。而咧，你會發現咧，永遠都係啲人物咧喺一幕一幕啦，大家透過啲轟天動地嘅事件咧，而達到了解又會有嘅咁樣。通常係好戲劇化嘅，就唔係話佢平鋪直敍式嘅咁樣嚇。當然會有倒敍，會有成，但係嗰個主要嗰個時間咧。所謂嗰個時間嗰個連貫性，通常啊，杜斯妥夫斯基都好中意，係幾日之內嘅啫，咁樣嚇。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我哋亦都注意到杜斯妥夫斯基嗰個藝術嘅特色嘅。嗰、那個故事另外一個主要嘅人物就係一個好可憐嘅女仔，叫做娜斯塔西亞·費尼波夫娜。咁呢個當然係我認為係杜斯妥夫斯基嗰個創作之中嗰個女主角咧，可以話得係比較成功啲嘅一個嘅。因為咧，杜斯妥夫斯基有時有人批評佢話佢啲女性咧寫得比較。黑板或者是公式化一啲嘅，但呢個咧就好有獨特嘅性格嘅。呢、這個女仔就好可憐啊，細細個就已經爸爸媽媽就死咗啦嚇，咁就俾一個隔離一個托刺機一個即係嗰啲咁嘅庸俗嘅商人包起咗，細細個就已經喺性侵犯佢啊咁樣樣啊利用佢咁。到佢大個咧，佢就想即係娶啲社會比較高級啲嗰啲女人咧，就覺得佢外手外腳就企圖嫁咗去俾一個野心好大嘅青年啦，喺莫斯科咧想爬呢、這個。社會梯階嗰啲男仔啊，即係想嫁咗佢去咁樣。咁當然呢個女仔即係可以話都係受侮辱、受損害啦，覺得咁就而娶佢想娶佢呢啲咁嘅人咧，係有啲係為咗色慾啦，一係為咗金錢。咁究竟你當我係咩啫？個女仔問下，咁自己諗。當然佢嗰個報仇嘅方式，佢嗰個復仇嘅心理咧，就係、是要侮辱翻呢個社會啦嚇。而呢個白痴呢、這個主人翁咧，呢個煤氣金工作咁啱咧，就係嚟揾佢嗰個所謂揾翻佢嘅根啦，嚟呢個莫斯科，咁啊捲入咗呢個漩渦啦。咁而呢個女人呢個性格咁強，亦都係要侮辱翻呢個社會啦。最富戲劇性的一幕咧，我相信有好多電影都抄過呢啲橋段，就係一度咧有一班男人大家用錢嚟。即係好似拍賣咁樣啦，價高者得咁。佢話嗱，邊個出得最多錢，我嫁俾邊個咁樣大家一齊圍住佢，有啲為咗錢嘅原因，有啲為咗色慾嘅原因咁樣，大家都喺度競投。咁結果咧，又有一個商人羅果正啊，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個主角嚟嘅本書，就以10万嘅盧布最高價啦嚇。納斯塔西亞攞咗呢10万盧布咧，抌咗落個火度。抌咗落個火爐嗰度，一路燒，大家直情定曬睇住佢燒嗰啲盧布啦嚇。咁而嗰、那個我講托刺機即係嗰個商人細細個養佢嗰個咧嚇，想佢嫁嗰個青年咧，10万盧布對佢嚟講好緊要啦。納斯塔西亞就你去執一執到俾你啫咁啊，當眾侮辱佢。咁當時佢嘅表情好痛苦，又想挽救嗰10万蚊啦，又但係個尊嚴又係問題啦。咁所以杜斯妥夫斯基又好興呢啲咁嘅所謂戲劇嘅張力啦，而流露個人性出嚟啦咁樣嚇。後來一路演變到咧，居然呢個白痴啊煤氣金工作都捲入咗去鏡頭呢個女仔啦，即係好想娶佢，但係佢娶佢係為咗挽救個靈魂，係為咗可憐佢。佢嘅遭遇啦，咁樣樣嚇，咁當然係引起呢個羅果正呢個商人青年商人嘅不滿啦，就因為佢呢個羅果正嘅人係好剛烈嘅嚇，咁亦都出於妒忌啦，幾乎殺咗呢個煤氣金工匠呢個白痴啦，咁後來亦都因為妒忌嘅原因咧，佢結果到最後尾殺咗納西塔西亞呢個女仔嘅，咁而個白痴到最後尾去到見到佢已經殺咗佢，就坐低喺嗰個兇案現場喺度安慰呢、這個。 羅果正呢個兇手啦，咁樣一個已經癲咗，另外一個咧又回復翻去白痴咁，即係送翻去瑞士休養啦。咁喺呢個故事嚟講，當然我哋而家簡化曬嚟講，聽落去就唔係好有趣啊。但係其實佢有趣嘅地方咧，通通喺佢嗰個人物與人物之間嗰種大家對峙同埋嗰種咁嘅矛盾嘅時候，係、可以睇得到。 咁聽你咁詳細介紹咧，我當然亦都有一連串問題咧，係想問落去嘅。咁首先就係話咧，你點樣了解佢用呢一個白痴呢一個書名啊？咁另外就係話，如果你剛才話咧，探討嘅主題就係、其實所謂絕對善良嘅人喺當時嘅俄國社會可唔可以生存？如果話要生存咧，係用啲乜嘢嘅策略啊？咁樣咁喺呢個故事裏邊又點樣可以咧係睇到佢想交代嘅信息？咁另外就係話，呢、一個女性啦，既然喺佢嘅筆下咧咁有聲有色，你點樣去理解？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呢一個人物嘅塑造同埋佢嘅行為？ 首先要答翻你最後呢一個問題啊。杜斯托耶夫斯基通常嚟講咧，佢係好多人都讚揚過佢嘅，就係話呢，佢係一個最能夠明白人類嗰個靈魂心底底處，甚至乎嗰個人自己本身都唔知嘅動機同埋個痛苦同埋嗰個絕望所在嘅。咁杜斯托耶夫斯基通常佢都好能夠明白一個被侮辱啊，以被損害嗰啲人嗰種咁心理啦，同埋佢知道明白好多時候社會上外表係好善良冇問題嘅人咧，可能隱伏喺佢哋後邊咧係好多罪惡啊，或者係不安啊，或者係嗰種罪疚感嘅，而喺好多嗰啲睇落去係好凡夫走卒啊，或者係惡貫滿盈嘅人咧，居然喺佢嘅心入邊咧有時會閃耀出一啲好難得嘅善良。當然啦，呢個係好陳腔濫調嘅嘢嚟㗎，甚至乎好多粵語片都會有，即係有咁嘅橋段。但係杜斯托耶夫斯基能夠偉大嘅地方，佢係能夠詳細咁剖析，甚至乎係著墨無痕咁樣表現到出嚟嘅。譬如有時有個人做一個善良嘅舉動，例如捐錢啊、幫人啊，可能隱伏喺佢後邊嗰個動機咧，係為咗贖罪啦，有啲係為咗炫耀啦，係咪？甚至乎有啲係心理唔平衡，需要滿足自己嘅無助感啊，或者係自大狂啊咁樣啦嚇。咁所以杜斯托耶夫斯基咧，好多人話佢係描繪呢個病態嘅世界、病態嘅社會，當然係講啲一啲都冇錯啦嚇。咁而俄國當時亦都係一個病態嘅社會嚟嘅。我哋嚟翻呢個拿斯塔西亞你嘅問題咧，就係話點解佢會咁做？就係佢根本已經係一個被創傷、被毀壞咗嘅女人嚟㗎啦。由細細個已經喺性上面性上侵犯佢㗎啦，利用佢咁，然後當佢係物件咁抌。咁佢大個咗走翻出嚟，又當佢物件咁樣交翻去俾呢個社會，等於賣淫咁樣樣啦，完全冇呢個尊嚴啊、價值可言啊，對自己。但係杜斯托耶夫斯基嘅即係佢所描繪出嚟嘅人物性格咧，通常都係最顯著嘅特色就係佢哋無論幾低下、幾低微、幾罪大惡極都好，無論如何佢哋都要好似要拿翻啲人性最基本嘅人性尊嚴啊，同埋要問呢個世界攞翻啲嘢嘅，通常都。佢個喺佢嗰個藝術家嘅不足之下咧，佢所以可以話得係對人咧係一視同仁。咁呢一點我就覺得所謂藝術大師嘅地方啊，唔會用單方面去淨係描繪幾個英雄美人咁。 咁我哋用咗节目大部分嘅时间咧嚟到去睇一个咁精彩嘅小说啦，《白痴》。咁亦都咧嚟分析过里边一个非常之有性格嘅女主角或者人物啦。喺1871年咧，其实亦都系同一个阶段咧，杜斯托夫斯基咧写咗另外一个小说叫《群魔》嘅。咁喺呢个小说里边，会唔会咧都有一个譬如承接住《白痴》呢一个主题？据我所知咧，佢亦都系基于一啲所谓真实嘅譬如话一件谋杀案啊咁样嘅题材写成嘅。但系喺佢所关心嘅课题方面，有冇再进一步嘅所谓发展咧？ 嗱，《群魔》呢一本小説咧，其實就係喺杜斯托夫斯基嘅小説之中咧比較特別啲嘅，就佢係一個當時係比較説教啲嘅小説嚟嘅。佢寫嚟咧就係有少少係針對當時嗰啲所謂比較極端啲嗰啲社會主義同埋所謂虛無主義嗰班人啊。基於一個當時真實嘅事件，但係當然佢唔係跟曬佢啲情節啦，而係自己幻想啦，作好多人物出嚟去表現佢對當時所謂群魔啦，即係成個俄國嗰啲知識分子啊，尤其是嗰啲虛無主義嗰啲，好似本書嘅標題就好似著咗魔咁樣，好似聖經故事入邊嗰啲豬咧，俾嗰啲鬼魂上咗身，著咗魔附咗魔咁樣啊，定衝落山崖自己死咗咁樣。咁呢個故事其實就係針對呢一班人，咁咧其實係一個政治謀殺嘅小説嚟嘅，就係有班喺歐洲翻嚟嗰啲咁嘅革命分子咧，所謂嚇，即係有啲係動機當然係不良啦，唔係為咗挽救人類啦，咁佢就係為咗要佢哋呢一個一小撮啲地下工作呢班咁嘅革命嗰啲人嗰啲活動咧，佢哋不惜咧去製造一單自己即係處決自己內部嗰啲所謂告密嗰啲人啦嚇，告密者咧就而希望能夠製造到咧人人都草木皆兵驚咗咧，就團結起嚟跟一個呢個咁嘅野心嘅領導者咁樣啦嚇，咁所以杜斯托夫斯基喺呢個小説入邊咧，係描繪呢一班人嘅動機、信仰啦，同埋佢哋嗰個意識形態嗰個基石嗰方面嗰度咧，係做得相當之出色噶。 咁既然咧明知為群魔啦，咁似乎即刻咧就當係我感覺即係一種所謂集體嘅恐怖主義啊。但係譬如話，有冇一啲關於個人啊喺呢個所謂集體嘅意識之下，應該係保持一種乜嘢嘅態度？咁譬如杜斯托夫斯基有冇探索過呢個問題？ 杜斯托夫斯基喺呢度咧，可以話得係冇正面咁樣俾到一個回答俾我哋。佢咧就係可以話得係成功地製造咗一個歷來喺文學上同埋思想界上咧非常之成功嘅人物啦。所謂佢個呢個群魔入邊嗰個最主要嗰個原動力呢一個人咧就斯塔普羅根啦嚇。斯塔普羅根呢個青年咧就係可以話得係虛無到咧直情。譬如卡缪啊，後來嗰個嚇幾德啦，法國作家好多啦，甚至乎好多呢個心理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咧，個個都不斷咁樣去精引或者引據呢個杜斯托夫斯基呢一個人物嚟去表現19世紀末同20世紀嗰種虛無主義席捲呢個成個歐洲嘅恐怖嘅程度啦。有啲當然就去咗自殺嘅道途啦，有啲去咗政治不擇手段嗰個道途啦，即係往往係聲稱挽救人類，居然係轉翻係不擇手段咁去達到嘅政治目的咁樣。 咁我哋咧知道《群魔》里边探索嘅主题又系另外一个方面嘅，就系杜斯托夫斯基对所谓俄国社会嘅嗰种印象，同埋所提出嚟嘅批判啊。咁好可惜啦，今晚嘅时间咧就唔够。我知道邱世文一讲到杜斯托夫斯基咧就冇办法停噶啦。咁但系咧，我哋下个礼拜系仍然系会介绍佢比较成熟时期嘅一部长篇小说啦，就系好多人都认识嘅《卡拉马佐夫兄弟》。咁希望到时咧，我哋亦都可以再继续探讨佢呢个课题。今晚有言之未尽嘅地方。下个礼拜再继续嘅，唔该晒邱世文。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